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您收听来自海淀区车尔营樊俊华的征文，村歌唱响美丽乡村。我在车尔营这个小山村生活了近30年，对村里的一草一木有着说不出的感情，甚至超越了对故乡的那份情怀。记得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那时正和我爱人谈恋爱，坐着公交车来到了西山脚下的小山村，映入眼帘的青山绿树深深地吸引着我的眼球。虽然当时脚下的路崎岖不平，碎石满地，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快乐的心情。这不就是电影里的小山村吗？我边走边看，边捡着路边的小石头，穿越着树林、杏园，流着溪水的凉水泉，随景唱起了那首《妈妈的吻》，并写下了即兴的诗词。时光飞逝，岁月无情地掠走我的青春。30年的光阴让我从青年到了中年，不给我任何后悔的机会。我只能选择坚定的前行，友善的碰撞，真诚的帮扶，多把自己阳光的一面展现。回想起当年的光景和村庄的变化，历历在目，感慨万千。1987年嫁到车尔营村，那时的车尔营村山路崎岖不平，碎石满地。1998年我成为村委会班子成员，车尔营村依托凤凰岭自然风景区开办民俗旅游农家乐。2003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到现在，在全体村民的关心和帮助下，车尔营村由原来的默默无闻到现在的名声在外，发生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在全国上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行列中，我们车尔营村紧紧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字方针，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和惠农政策的扶持下，奋力拼搏，先后获得首都文明村、北京市最美乡村、北京市民俗旅游村、京郊旅游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中国美丽乡村百家范例等荣誉称号。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对车尔营的情感，更无法表达车尔营全体村民对家乡的眷恋。一次机缘巧合，镇文化服务中心特聘的畅训教授和傅宽老师来到车尔营村，了解村庄文化发展情况，谈到车尔营村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民俗文化等等，我就和两位老师说出想用村歌赞美家乡的想法。两位老师非常赞同，当时就约定由我和傅宽老师作词，畅训教授谱曲，创作咱车尔营村的村歌。在村歌的创作过程中，苏家沱镇文化服务中心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让两位老师全力帮助车尔营村创作自己的村歌。我和傅宽老师围绕村庄的历史现状以及村子未来的发展，用朴实的语言真实地体现描述家乡的情和景。巧的是，就在歌词曲调定稿的这天，著名歌唱家陈红老师也来到车尔营村，在他的指点下再次斟酌完善词曲， 最终以凤凰引领幸福路、梦里再寻小山村收尾，充分表达出对家乡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历经半年多的时间，于2015年7月19号，一首《梦里再寻小山村》与全体村民见面了。一时间，男女老少学唱自己的村歌，用朴实的话语唱出了车耳营村的历史、文化、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美妙的旋律唱响最美乡村，用真挚的感情来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收听来自平谷区李佳玉、杨倩倩的征文，舍得一身脏换来百家香。在李家峪村，提起清洁员赵文山，大家无不交口称赞，村民都说他是山村的美容师。赵文山是一名年过七十的老党员，原本是李家峪村享受政府救助的低保户。2006年，当平谷区实行垃圾统一处理，村里开始设置保洁员一职后，他主动找到村委会要求应聘保洁员，并主动要求取消低保照顾。为了让村民有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村委会在村里各个村民居住点修建了几个大垃圾池，集中收集各户垃圾。经过一系列的培训，赵文山上岗了。在划分责任区的时候，为了照顾其他清洁员有更多的时间干农活，赵文山主动提出让自己负责从村委会到邢家台的清洁工作。他对党支部书记说，我年纪大，地里没什么活，把这一段交给我，让他们年轻人有多一点的富裕时间下到农地里干活吧。赵文山在培训时了解到，平谷区政府为了垃圾统一处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在工作上不仅经常向大家宣布政府保护环境的良苦用心，也在劳动上兢兢业业，加班加点。体力不够就用时间补，赵文山每天都要往返于李家台至邢家台一次，保证各户的垃圾得到及时清运。有些村民把垃圾桶放在院子里，有时赵文山去收垃圾，碰巧村民不在，他都会晚些时候再去一次。他说，农村的垃圾呀，往往是这几天没有，隔几天每天都有，我要是不及时帮助村民把垃圾处理掉，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收完垃圾后，他又要开始清扫街面，每天在岗工作的时间超过8小时。路边的野草长起来后特别容易藏纳垃圾，清洁员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给道边除草。即便是这样的小事儿，赵文山也是认真对待。割完草后，他总是把草捆在一起，井然有序地放在路边。他说，这些草放在路边上浪费了可惜，捆好了谁要用可以拿走，不用的话到时候收垃圾也方便。如果割完草随地不管，哪还能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啊。在他的带动下，村里其他的清洁员割草后也会做好后续工作。 赵文山的自食其力感动了儿子儿媳，他们没事的时候也会去帮助老人清扫街道、推垃圾车。经过村委会在大队广播上表扬，读小学的孙子也以爷爷为荣，和小伙伴们一起的时候自动当起了禁止乱扔垃圾的监督员。赵文山一家的事迹感染了村民，大家也都自觉维护环境卫生。2011年时，村委会考虑到赵文山年纪大，为李家峪村的环境卫生方面又做了很大贡献，决定让他管理村委会南边的厕所卫生以及东边的小公园，这样啊可以减少他的运动量，每天呢也有事情可做。在李家峪村委会的照顾下，这位拿低保的老人变成一个拿工资的清洁工。赵文山心中时时充满感激，虽然打扫卫生脏累，待遇也不算高，但是赵文山说，虽然我时常需要忍受南门的臭味、蚊虫的叮咬，衣服呢也几乎每天一洗，但是一想到村里干净了，家家户户干净了，我这个70多岁的老人能为家乡做点贡献，我就会努力工作，这样啊可以给大家提供良好的卫生环境，也算是间接创造一些财富吧。 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下面请收听来自顺义区北小营镇榆林村杨鹤的征文，小村庄大发展。爱国主义教育是榆林村今年党支部建设的重点工作，健全党支部带头人队伍建设，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以增强党性、进行爱国教育为重点，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健全党员立足岗位创先争优长效机制，推动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2015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榆林村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并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组织参观学习和捐款活动。党支部组织党员去盘山烈士陵园进行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为做好榆林村村风民风建设工作，发挥道德模范的带头引领作用，孝星张丽娜同时照顾两位老人，自愿放弃城市里的繁华，坚守在两位老人身边，虽是儿媳却胜似女儿。保洁员张淑霞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孝老爱亲，与人相处诚信和善。村民魏松一直积极配合我的小院我做主活动的开展，不仅自己的院落像花园一般，而且还乐于帮助其他村民，教授他们种花养花的技巧。2016年被评为区村规民约示范村，以村规民约为载体，创新基层管理工作新方法，它是村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创新型基层治理机制。环境优美是我村的重点征创项目，截至2016年底，全村568户村民环境合格率达到90%。榆林村也凭借这一活动有效保持村庄环境建设成果，村域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 还是在2016年，榆林村在镇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挖掘村庄好人好事，区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人曾志兰为高龄老人义务理发20年，从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求回报。榆林村始终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从2015年的我的小院我做主活动，到2016年至2017年的村规民约工作，一直以来为村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榆林村环境整治领导小组由5人组成，党支部书记任组长，环境考核评比工作由10人组成，每季度入户检查一次环境治理工作，对存在问题的家庭进行帮助解决，对环境优秀的家庭进行表扬奖励，利用评比和考核的方式在村民之间实现微妙的差异化，辅以物质和荣誉奖励等方式激励村民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追求村规民约示范户的称号。榆林村利用公开栏、广播、标语、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对村民进行法律法规、公民道德、文明素质、环保意识等教育。过去村子里的绿化苗木时常有损坏的现象，乱挖耕地、砍树等时有发生。通过加强教育，发放宣传材料，教育村民做文明市民，保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现在村民的思想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自觉维护村里的绿化苗木，义务浇花浇树，看到个别乱丢废弃物的能够有效的去制止，乱挖耕地、乱砍树的现象不见了，村民素质明显提高。榆林村2013年起逐步完成对村民房屋抗震节能单向改造，现已累计完成外墙保温400多户，门窗改造300多户，治理村内排水沟1703米，投资200万元。通过本工程的实施，解决村民出行问题，美化了村内环境，杜绝了污水横流的现象。为治理大气环境污染，从2017年初全村开展煤改电工程，到目前为止购买率已达到 90% 以上，施工队正在有序安装中。另外，榆林村还将继续加大环境治理和惠民工程投入力度，结合坑塘整治工作，对村内凤阳广场水系清淤，对村内街道进行排水沟治理，为村民创建优美的生活环境，积极为村民谋福利。榆林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更新思想观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以解决农民就业为根本，努力发展2-3产业，继续抓好环境整治工作，保护生态环境，给村民营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请听来自丰台区花乡看丹村顾玉谦的征文，最美看丹。初秋的天格外高远，窗外的天一望无际，雪白的云彩挂在天空，回忆的闸门一点一点地拉开。同是这个季节，2013年的初秋，我带着一脸稚嫩，满怀憧憬，闯进北京寻梦， 第一站来到的就是看丹村。乡村里的住宅远没有楼房干净整洁，多年来流动人口聚集，交通设施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不够完善，多雨的季节也总会积水断路，尽管如此也还是让人觉得亲切。也许是因为上班的路上总会遇到围坐在一起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操着地道的北京话，聊着早上吃的豆腐脑，昨天去怀柔吃的鱼。也许是因为鸟儿婉转低鸣，胡同里的风温柔凉爽，我想这是在城市这个水泥城堡里感受不到的惬意吧。2014年，看丹村纳入棚改计划，2016年启动拆迁，短短两年时间，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丹的发展，小城的崛起，首先造福当地民生，环境整治，地铁设站，清洁取暖，一头是百姓温暖过冬，一头是头顶蓝天白云。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进冬季清洁取暖，有效解决化石能源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向雾霾亮剑，让天空更蓝。新时代的脚步稳中向前。可喜的是，伴随着金鸡的又一声提名，经第十届五次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看丹农民医疗养老再创新高。2017年4月，习主席在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对此，看丹村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指示精神，在新农村规划中不单单保留乡村文化，更致力于吸收当代的科技化成果，实施都市型农业。康新路南侧建立的温室培育出几千株鲜花，准备参加2019年北京市花卉大赛。看丹的领导用当代的新功能、新技术、新模式促进生态循环发展，为看丹村增收致富。全面落实三农政策，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如今的看丹正在走向与城市发展同有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棚户区改造绝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布局和规划，更注重了历史的传承和文化融合。先是孙思邈来此制丹炼药，后人为纪念修缮药王庙，取名为看丹村。后是清朝时皇家女眷至此观赏盛开的芍药花，于是赐名看丹。得天独厚开盈尺，与月同圆到十分。看丹自古得到文人显贵的青睐，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是看丹的灵魂和血脉，我们有义务保护，有责任发扬。事实上，以历史为背景，经看丹领导深思，村民代表协商，看丹将联合北京林业大学打造一个闻名全国的芍药花园基地，力争让看丹走出北京，名扬中国。近来全国对环境整治工作下大力气，国家层面领导推出违建拆除工作，致力于还原市容市貌，不仅有助于城市长远规划，更有利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此外，根据北京市新出条例，公安机关加入环保部门环境卫生督查工作，加大执法力度，为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加快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环境整治成为北京市的一个重要战略，以期实现绿色北京、生态北京。看丹村也将着力打造居住环境优美、生态涵养优先的美丽家园。时光荏苒，我来到看丹已经整整四个年头，让我觉得作为看丹的一名工作者，我是那么的幸运，而能够亲眼见证一个几十年来不变的小乡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迎来一篇又一篇华彩乐章。而看丹人民支持规划工作，允许家园重新建设，积极签约腾退，便是对国家的信任，对未来的憧憬。同样对我来说，这段经历是我岁月记忆中的一枚勋章，盘点人生时的一段丰年。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最美乡村系列展播节目，明天再见。 推荐的活动结束啊，电话持续沸腾，大家的热情非常高。 年底了，送礼什么的，我觉得600多块钱送你们的这款海参很大气，关键呢是礼盒装的。 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们这个海参还能保证是进口的啊？ 听你们讲10几块钱吃一次，不瞒你们哦，我还没有吃过海参呢，想试试。 没错，正是让您用一次聚餐的钱，一件大衣的钱，吃上一年的海底人参海参。我们这次推荐的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呢，也是颠覆了大家的观念了。野生的又是一级品的海参，个个都是精华，而且呢1999元可以吃上一年的海参，还送焖烧杯加上驼毛贝，太划算了。 没错，一个月的海参啊不到200块钱，让很多没吃过海参的家庭啊都很兴奋。海参作为营养食材，长身体的孩子可以吃，上班压力大的工作一族可以吃，上了年纪的老人啊更可以吃。所以我们推荐的鲜芋仙野生海参来自于纯净海域，而且全部是在生长到成年之后定额打捞，所以能数量有限。那此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一盒是200克，原价1999，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 是的，3盒120多头，全部都是淡干海参，自己回家泡发，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或者是葱爆海参，海参煲，既有营养又很鲜美。手机尾号是4713的宋女士在线上成功订购了4盒，说秋冬啊海参家里一直常备，你们价格很实惠，老公的应酬多，需要好好保护。 是的啊，海参呢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多吃也没有任何负担。不光是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上班族适合吃海参，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都非常的合适，反正花费也不高，15块钱就能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了，比吃汉堡炸鸡啊外卖零食这些啊要强多了。 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城商零售价格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划算到每一盒只要666块钱。而且呢成功订购啊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 没错，冬天送被子温暖一辈子，更何况今天送的还是净重4斤半2米乘以2米3的冬季大被子。您要知道啊，这在享购时间那可是冬季的销量明星，团购价都得大几百。今天呢春节专档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 是 难怪这会儿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都是6盒9盒的再订购呢。 对， 没有打进电话的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1775的朋友说啊，真的是想不到进口的海参10几块钱就能够吃到了，而且还送4斤多的驼毛贝，要不是你们的老会员，我是真不敢打这个电话。确实啊，没有我们做不到，只有您想不到，这一批次的海参呢做到了这样的价格，首次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4007106108 4007106108 1999元带回家3盒600克的野生淡干海参，每一头只要15块钱。 孝敬爸妈，海参更是个好选择，多种的氨基酸、海参酸性、粘多糖、人参皂带，这些营养元素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呢。 是的，面对秋冬的考验，好身体才能说上话。4007106108 4007106108，花费不多，原价是1999一盒的，现在订购一盒送两盒，而且呢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和驼毛